一年四套卡，而且您不用说网球是不是所有的海参都要拿到家里，不用，您吃一次提一次就可以了。 嗯，好的，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因为大家对于小金海参的感情非常深哈，我们今天这个货源也并不是太足，所以呢您是先订到就是赚到了啊。 参参数量比较少， 比较少， 然后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仅限本档直播啊，这个1269您拿走的是九十根海参，而且是30克左右的大参，确实价格性价比非常高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我说一杯奶很重要，没人反对吧？学生长个子，老人补钙，男士女士中青年亚健康状态，需要保障营养。而现在在奶品的选择上，不少人会讲究起来，开始选择羊奶了。 羊奶肯定好啊，对身体各个方面都有所帮助。而唯一的膻味问题呢，科学技术现在也解决了，不仅是没有膻味，而且滴滴醇香。所以啊，越来越多人开始喝羊奶。 小众奶变成了大众奶，供需关系出现紧张。2018年刚开春，羊奶的收购价格就一路飙升，甚至翻了3番，直接导致奶企被迫涨价。如果您关注羊奶行业的新闻，一定知晓 瑞麟羊奶推荐多年的知名企业，当务之急呢，就是做好奶源质量的监控工作。奶源越是紧缺，越要把质量管好，不掺假作假，调价呢尽量延期，给大家多些心理准备和囤货的时间。但最慢预计也在5月初，所以呢您听到活动啊，就赶紧来拨打进40071061084407106108，现在订呢羊奶还是258元，打3折，89块钱一盒，订购一套8盒，还给大家准备到了一辆升级版的购物车免费赠送。 注意啊，升级版意味着不一样。首先呢，它很实诚，加厚的防雨布料，最大200斤的承重，粮油米面统统不在话下。另外呢，它还自带折叠凳，超市排队累了，买菜路途当中累了，一拉一拖，随时随地的歇歇脚，特别实用。 没错了，等于说呢，8盒羊奶加上这辆升级版的购物车一起才712块钱。要知道啊，原价一盒羊奶就是258了。涨价在即，赶紧囤货吧。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感谢大家的囤货，15760354-6927都是订购了10套。刘先生说家里人多，天天都要喝的，多买多省。秦女士5套，说朋友啊奶水不足，家里的宝宝就是喝羊奶的。听他说最近羊奶粉是涨价了，涨幅还不小。还有张阿姨说送的购物车很贴心，年纪大了买个菜不容易。 就是为您考虑到了，能承重，能爬坡上楼，还自带折叠小凳子，方便又实用。您订购一套就送您一辆。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89一盒的羊奶，大家赶紧来囤货。再说了，羊奶是公认的好，多项研究证明呢，羊奶粉含有多种的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乳酸、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等等，营养非常全面。还有就是消化吸收能力退化的老人要喝羊奶，为什么呢？羊奶好吸收啊，羊奶的脂肪颗粒体积直径小，接触面积更多，更易消化和吸收。 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妈妈奶水不够，宝宝喝羊奶是吧？这母乳呢与羊奶当中都存在大量的活性免疫球蛋白，宝宝身体好。而且羊奶中含有大量的阿法乳清蛋白、乳铁蛋白，不含异性蛋白， 不会腹胀。 嗯，没错，你看说起羊奶的好处真的是说不完呢、您还没喝吗？得喝呀，得坚持喝，赶紧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每盒不用原价258，仅需89，这是涨价前最后一次的优惠价格了。里面呢15袋，喝上半个月，长期喝多套组的买8盒一套能够喝上4个月，再送大家一辆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可折叠可爬楼可承重，200斤还自带个小凳子，可以承重45公斤，还自带一个折叠小扎凳，随时随地坐。涨价前极具性价比的套组就在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活动马上结束，涨价在即，各位不要犹豫，日期问题也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寄存，确保您收到的是最新鲜的羊奶，拿回家无论是搭配主食做早餐，还是下午累了乏了喝，晚上睡不好觉的时候喝都行，比喝所谓的奶茶几十块钱一杯的咖啡好、毕竟身体需要的是营养，现代重压下的生活需要的也是营养。 好了，4007106108 4007106108，一盒89，8盒再送购物车一辆，立刻来下单，免费送货，有任何问题呢都欢迎您来电。还是那句话，涨价在即，多买多省，按照目前羊奶行业的涨价比幅来看呢，这次您囤货啊那都是聪明针。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叶林金钻配方羊奶粉来自于中国陕西富平，是专业做羊奶的品牌，一盒300克，15小袋，市场的售价是258元，现广播推广民族品牌只要89元一盒。那更加惊喜的是呢，一次性订购8盒712块钱，还要再加送给您一个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手拉车。订购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这样一划算下来呢，一个月只要100多块钱，一天只要几块钱，您喝的不是普通奶，是有奶皮的羊奶，补充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定制版的升级购物车，每天几块钱，对任何人都没有负担。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正宗香醇羊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对， 4007106108 4007106108。唯一被大众接受度小的原因啊，就是羊奶的膻味重，价格高。那现在我告诉您，10年前的羊奶膻味确实是重，但是现在科技进步了，引进的是国际双重的除膻工艺，现在的羊奶没有膻味，奶香浓郁，连不吃羊肉的人也能接受。 没错了，品质方面呢，大家也可以放心，在盒子上有一个山羊标志，是陕西省乳品协会授予使用的纯羊奶标志，保证到每一滴都是新鲜、安全、营养的。这么好的羊奶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是258元，一盒是300克，15小袋的独立包装，现在呢89元的价格倒数当中，赶紧囤货，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打个电话来试试看，为您定制套组，4007106108 4007106108。 此刻4007106108 4007106108的电话已经出现满线状态了，如果打不进来请耐心重拨，马上712块钱您再也买不到8盒的羊奶了，因为5月初就要全面涨价了，库存一旦销售完毕就再也享受不到这样的优惠了，所以最后的一分钟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民族品牌品质保证，加油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翟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冠心病人上了支架不等于上了保险。不少这个做了支架的人呢认为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啊，就相当于呢上了双保险啊，好像是万事大吉了。其实呢，你心脏放完支架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一劳永逸。目前呢，不少人对心脏支架手术认识上还存在一些误区。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支架可以挽救冠心病人的生命。心脏支架呢，它是冠心病介入治疗的一个俗称啊。一枚小小的支架，它的直径大概在2到4毫米，重量也不足1/1克。那么这枚小小的支架呢，就像一把小雨伞，它通过我们的大腿的股动脉或者手腕的桡动脉处插入一根导管，在 X 光的指引下移动到狭窄的部位啊，到这个部位以后呢，把这个小伞呢撑开了，使得狭窄的部分呢得到一个扩张啊，从而保证血流的顺利通过。以前呢，冠心病人解除病痛的一个希望就是冠状动脉搭桥。当然呢，冠状动脉搭桥这个手术可以说是外科手术里边啊最复杂最昂贵的手术之一。可是呢，自从有了这个动脉支架，大部分病人就不要啊开胸腔，仅仅通过我们外周动脉插入一根导管，把支架呢送到狭窄的冠状动脉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那么接受这种心脏导管检查治疗的病人，甚至于呢不需要住院啊，当天呢就可以回家了。植入支架对于缓解冠心病和心绞痛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预后，确实是很有效的，而且也比较安全，而且还可以呢多次的重复治疗啊。有的人呢放了1个2个啊，甚至有的放7-8个，最多的据报道还放过13个。放完支架呢不等于一劳永逸啊，有不少患者做完支架手术啊就认为没事了。其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放入支架只能表明这条血管的堵塞或狭窄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别的血管也可能发生这个堵塞或者狭窄。另外呢，即使你放入了支架，也可能再次发生狭窄。普通支架植入术以后呢，在狭窄率呢也是比较高的啊，在6个月这个时间呢可能是30%左右啊。这主要是指呢对一个病变血管考这个直径在3毫米，并且用一个支架可以覆盖的病变。如果病变血管比较长，血管较小，或者糖尿病病人放入了多个支架，那么发生再狭窄的几率那么还会增加。所以说呢，手术以后必须注意支架的维护啊，同时呢我们要控制好血糖血压，不然的话呢又会形成血栓啊。一般的我们来说，患者手术以后6到9个月需要到医院复查一次啊，以便及时呢发现这些异常的情况。当然我们说呢，做支架不是一劳永逸的，关键还是要改善啊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说改变生活方式是根本。不管你是介入支架手术还是外科搭桥手术，那么这些治疗方法呢只是治标不治本啊，并不是一劳永逸。这些呢就如同一个 管道的修理工，他通过清淤或者搭桥暂时疏通了血管，恢复了血液的供应，改善了病人的症状。如果手术以后呢，你仍不注意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我们说不良的生活方式就像一个炸弹的制造厂啊，你新的炸弹还会不断的产生，管道呢还会淤积，我们的心脏呢又会出现新的问题。许多人呢由于缺乏对心血管病的全面了解或对冠心病高复发率的重视，即使已经在治疗，但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以后呢，往往自我感觉还不错啊，就自己停药了，造成急性复发。冠心病呢，它是一种进展性的慢性疾病，具有高复发性的疾病特征，一旦复发就将给健康啊，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威胁，当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避免冠心病的复发，我们建议大家呢在饮食上啊也要注意啊，饮食上呢可以说应该是粗茶淡饭啊，要多吃些蔬菜，少吃盐啊，禁止吸烟，管住嘴，动起腿啊，每天散散步，不要吃太多的动物脂肪。同时呢我们建议啊经常服用灵芝。冠心病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冠状动脉阻塞硬化、血管狭窄、血栓形成，影响了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你做支架呢也只是暂时的全你自己，如果形成心梗的原因没有消除，你照样还会发生梗塞。所以说呢做完一次支架不能是绝不是一劳永逸了啊，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呢就是要从根本上消除引起动脉阻塞硬化的原因啊，也就是三高。另外一个呢，我们在从生活方式上一定要改变啊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我们上面提到这些我们一定要注意。另外呢，你在服药同时，我们建议大家还可以经常服用灵芝。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冠心病人上了支架不等于上了保险。不少这个做了支架的人呢认为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啊就相当于呢上了双保险啊，好像是万事大吉了。其实呢你心脏放完支架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一劳永逸。目前呢不少人对于心脏支架手术认识上还存在一些误区。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支架可以挽救冠心病人的生命。心脏支架呢它是冠心病介入治疗的一个俗称啊，一枚小小的支架，它的直径大概在2到4毫米，重量也不足1/1克。灵芝呢，它是药食同源制品啊，性平，味苦，无毒，能益心气，入心冲血，助心冲脉。也就是灵芝呢，它能益心阳，阳气呢旺盛啊。阳气也代表热量温度啊，实际上就是心脏的功能。你阳气旺盛了，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流通畅，冠状动脉就可能得到更多的啊，把更多的营养氧气啊输到心脏，这样我们心肌的泵血功能就会增强啊，泵入血管的血液会增多，全身各个器官得到的营养氧气就多，那么各个脏腑的功能就会正常啊，也就是说内环境稳定。你不然的话呢，阳虚生寒，寒气重了，气滞血瘀，就会加重冠心病。所以呢，经常服用灵芝，对心脏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灵芝里边呢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对引起冠心病的各种因素可以全面调节。当然，我们首先说还是高血压了啊。因为高血压呢它是引起动脉阻塞硬化的一个元凶，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可以对我们血管壁呢产生一种损伤，是血管内皮损伤。 你血管内皮损伤了以后呢，就容易自制沉着啊，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所以说呢，高血压控制的好不好，那么对于这个冠心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那么预后的是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对高血压我们一定要做好预防。如果你已经得了高血压了，我们要坚持服药啊，不能认为血压好一点了我们就不服了，因为形成高血压也比较复杂，它是不可逆的，我们要坚持长期服药。你服药的目的呢，就是要控制症状啊，使得血压呢能够尽可能的处于一种平稳状态，减少对血管壁的损伤。那你灵芝呢本身可以调理植物神经，就是我们血管的收缩舒张，它受着植物神经的控制，那么植物神经的兴奋抑制处于平衡状态，我们血管的收缩舒张啊就会处于一种稳定状态，那么对血压的稳定可以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血压稳定了，就减少了对血管内皮的损伤啊，这样呢使得我们血管内皮能自行修复啊，可以分泌一氧化氮，使得血管呢自行的扩张，这样呢对血压的稳定能起到很好的帮助，而且还能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你血压稳定了啊，减少对血管内皮的损伤，就会减轻动脉粥样硬化进程，那么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很好的帮助。另外呢，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原因就是血脂过高啊，高血脂。高血脂本身呢能加重动脉粥样硬化进程，因为血管内皮损伤了以后呢自制沉着，就加重了动脉粥样硬化进程。那动脉粥样硬化过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形成冠心病啊，也会加重冠心病的。而灵芝里边呢有好多成分，像灵芝腺嘌呤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好胆固醇升高了以后啊，可以把坏胆固醇带到肝脏进行分解，减少坏胆固醇数量，减轻在血管壁的沉积。零多糖呢，它还具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可以消除自由基，因为它和自由基结合以后呢可以变为氢气和水排入体外。因为自由基本身容易氧化坏胆固醇，而氧化的坏胆固醇呢，一方面容易损伤我们血管内皮，另外呢本身也容易沉积在我们血管内皮上，所以这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元凶。零多糖呢，它使得自由基减少了，那么坏胆固醇数量减少啊，坏胆固醇过氧化的程度降低，这样就从根本上预防了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当然呢，灵芝酸还能阻断内源性脂质的合成啊，防止冠心病的高发。当然高血糖呢也能加重动脉粥样硬化，因为高血糖本身呢我们血液粘稠啊，容易对血管壁也容易产生损伤，而且容易呢使得这个高密度蛋白啊降低，低密度蛋白升高。灵芝里边呢有好多成分可以呢改善胰腺的微循环啊，修复受损的贝塔细胞，是的，胰腺呢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把糖代谢细胞变为能量，而且能减轻胰岛素的抵抗，因为它里边有好多成分可以合成更多的葡萄糖耐量因子和细胞胰岛素的受体啊，这样呢就可以把糖带到细胞变为能量，减轻胰岛素的抵抗，那么血糖呢就会处于稳定状态，血糖稳定了也会减轻对血管内皮的损伤，减轻动脉粥样硬化进程。当然中间本身呢还可以扩张血管，改善冠状动脉的微循环，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可以促使冠状动脉侧置循环的形成啊，改善冠状动脉的供血供氧，增强这个缺血的预处理。那么对于放疗支架的人，我们经常服用灵芝，不但对心脏本身有很好的保护啊，同时呢对引起冠心病的三高能进行全面调节，起到稳定的作用，减轻对心肌的损伤，预防冠心病心梗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透明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起，清爽的头心。